究竟一对热爱 UFO 嘅人士去到罗斯威尔嘅 UFO 博物馆会发生咩事咧？ 跟住咧，佢可以带我哋入佢哋个 UFO 秘密基地，就系佢哋嘅秘密 我啦，欧洲邻国啊，法国啊，意大利啊，非洲。 呢度乜嚟啊？ 呢个系全部都系美国嘅目击个案。 冇镜头。 王城嘅个案喺呢度。 呢度乜嚟啊？秘密地室啊！竟然咩呢？ 今晚九点到十一点， 不明来历，有请香港飞博会创会主席 Is Moon a Part of J Special？ 九十三，正能量大学生。 星期六晚九至十一，清晨九零三。 Are you talking about regular broadcast? When you have extraordinary events taking place, Papa J, one night, 不明来历 ，It's an organic life form. 首先今天呢，即是一开始就想讲一下杨利伟那套太空衣，即是我很欣赏，知道为什么呢？即是中国人做的衫呢是不同的，即是我们棉衲很薄的嘛，丝棉很薄的，那么够暖的 了。 中国仔那套呢和美国仔那套呢差很远的，那些厚薄到你觉得。即是薄好多嗰啲嘢， 同埋用。但系如果美国嗰套太空衣，即系太空舱嗰件咧，都薄啲嘅，不过都厚过中国。 仲系好 hip hop 噶嘛？美国嗰啲 style 佬系，即系中国仔就即系比较窄啲，中意玩翻啲。 唔系，其实我好惊咧，佢翻落嚟嗰阵时有事嘅。 点解你成日都咁咩咧？你咁 我要赞下中国政府得唔得？嗱，我点解要赞下中国政府咧？其实我咧， 点解你准备去做嘢？ 唔系，即系我要赞下佢嘅意思系，因为咧好彩佢而家成功降落咗，成功就冇事。因为咧，我觉得咧。而家我先咁讲啦，我就记得如果我系中国嗰啲人员呢，我就唔会俾佢今年去上升，即系发射咯。因为呢中国其实有个好传统嘅迷信， 嗯， 就系呢其实羊年做亲嘅咩大事呢都失败。 打破咗啦。 係啦，冇错啦，所以打破咗我先咁 讲。迷信系即系唔存在啦。 係啦，即系我赞成，即系而家中国政府做嘅嘢就系话，起码佢完全唔相信迷信呢样嘢。嗯，偏偏喺羊年发射一个载人太空船上去，仲要嗰人系成功降落。 你今日有冇睇报纸？佢访问翻佢阿杨利伟，即系接受呢个训练咧，佢哋即系喺一个电动千秋嗰度 哦，系啊， 揈佢啊嘛， 系啊， 个个揈完落嚟系呕啊嘛，跟住有啲情系睇未揈都已经想呕啊嘛，但系杨利伟揈完即系落嚟话吓，揈完啦，即系完全系冇事，知唔知？做咩啫头先？ 唔系，同埋咧，我唔知咧点解咧，中国政府咧即系有三个太空人拣咗一个嘅。咁我覺得好得意，因為點解呢？開頭佢咧原本嗰個譯音咧特登譯錯噶嘛，譯做楊立偉噶嘛。咁去到後 來，咁呢啲係報紙譯錯。 唔係，因為佢要即刻趕住去註冊嗰個真名啊嘛。咁咪後來先公布翻，原來係叫楊利偉啊嘛。咁其實日本第一個上太空嗰個叫毛利偉啊嘛，即係差少少嘅啫，差個姓嘅啫，即係咩？即係日本叫毛利偉，但日本嗰個係喺坐美國嘅太空穿梭機上去噶啦。咁中國呢個自己上去嘅叫楊利偉。咁我覺得啊， 但係好成功啦，即係好感動啦！你身為中國人，你望住即係大家都哇！ 但係我都有啲嘢批評咯，我覺得可唔可以下次如果再降落嘅時候咧，可唔可以嗰個太空艙唔好再 你上次估錯咗啦， 估錯乜嘢？ 新姐啊，雲海咧就話咧降落嘅時候咧，哇！咁佢咪跌落硬地咯，跌落硬地咪死咯咁樣。 我呢啲系私底下同你傾嘅啫，你喺度咪佢就鬧我。 跌落硬地，佢原來個底有四個 engine 我嚟。我哋射住佢。 咁唔係，即係如果萬一嗰啲 engine 失敗嘅話，就跌落地㗎啦。唔係，但我想講話唔好咧，下次太空艙咧，可唔可以成功翻嚟之後咧，唔好揾嗰啲腰鼓帽啊，同埋整個花球帶上去咧。 同埋咧，我頂唔順。我覺得最勁嗰段咧，就係佢一落著陸，跟住咪搜殺完，咪即係搜殺到佢嘅。 係 係。你聽唔聽到嗰啲人喺度講咩？ 我冇。 我淨係聽到一集喧嘩 ，Hard Resource， 我乜都聽唔到，其實 我 好嘈咯。但人哋嗰啲係好酷㗎嘛， 就好型㗎咩， 好型得啊！佢哋去嗰度即係嗰啲李經理啊、維爾咁啊、FBI 曬㗎嘛，佢嗰啲唔係，我哋完全係一班人喺度嗌，好緊張，但其實 好開心咯， 好開心啊！不過真係好誇張啊， 但我都覺得 好勇啊， 值得讚許佢真係 好正好正。咁啊，呢個起碼躋身喺世界強國嘅地位啦， 即刻已經有人邀請佢哋參加呢個即係所謂嘅國際太空站嘅計劃啦，即係係 嘛，即係一定會有好多錢注入去啦， 唔會咯？ 點解咧？ 一定係 sponsor 攝咯 ，sponsor 好多嗱，即係你需要揾 sponsor 攝嗰啲人，起碼要覺得你射到。 走上去先啦。 呢個都啱，呢個 而家肯俾錢你啦，即係證明到啦。即係即刻已經吹定話嗱，兩年後我哋再去啦，三個人啦，即係已經越嚟越勁啦呢個。 希望真係繼續去到。 係啦，好啦，咁我哋已經講咗一陣，已經要介紹我哋今日嘅嘉賓 特別嘉賓， 就係做完嘅呢個節目。 係，仲要介紹。系，其实系咧，香港飞碟学会嘅创会会长阿 Moon， 阿 Moon， 系，欢迎 你。咁我哋喺 好耐冇见啦， 好耐冇见阿 Moon， 真系 成年啦， 系啦，自从你喺罗斯威尔翻嚟之后，系嘛？ 咦，真系好似系你好耐都冇见飞碟， 自从喺罗斯威尔翻嚟咪未见过啦，净系你见得多啦，你就 咁我哋 friend 啊嘛， 系咁啊， 真 系。咁我哋喺个 promo 嗰度咧，就阿云海又俾一饼带我睇，咁我哋即系讲讲呢个即系呢个 trip 系好劲啦，即系系一个如果喺 UFO 界都一个终极嘅即系其中一个之旅嚟噶啦，系嘛？ 终极旅程嚟， 系啊，其中一种终极旅程，去到罗兹威尔嘅博物馆，仲要见咗条干尸。 咁嗰個係假嘅，咁都係 demo 嚟嘅， 係 啦。 但你去到即係搶掠得好犀利喎，有啲咩文件搶掠到翻嚟？你兩個 唔係要？ 你點解一開始就話你搶？ 佢係咁影相，係咁。 唔係，我要解釋翻俾阿 Moon 聽，因為我剪咗個段就係我哋衝咗上去佢個博物館檔案室嗰度咧，我哋抄佢啲雜誌啊，抄佢啲檔案啊。係 啊。 咁抄嘢嗰度，我剪咗俾阿 Jason 睇。 如果有啲報館， 抄香港檔案啊。 係啦，抄香港檔案。如果我啲電視台咧要請 cameraman 咧，一定要雲海，我覺得係首選嚟嘅。因为呢喺个片里面呢我见到阿 Moon 呢就係话呢度唔使 roll 机但其实佢已经 roll 咗机啦嘛已经录緊呢度唔使录住㗎。 我永远都唔知几时出镜 呀。但佢系咁全部录住晒係囉。 你諗下12个钟头嘅带喎。一路要 roll 落去。 咁你哋亦都即係有一条问题我觉得最正呢就係嗰个博物馆嘅主持人呢就问你啦即係录完个即係佢同阿 Moon 做完个访问之后问阿 Moon， 咦咁你喺香港边个电视台播呀、啊咁阿 Moon 嘅答案係好正㗎佢話有邊個電你哋喺邊個電視台會播㗎咁香港呢就有兩個電視台嘅一個呢就亞視一個就無線 我哋冇講大話冇 你直情答咗另外一樣嘢㗎嘛其實就唔關事㗎啫係咪 係呀完全係即係我可能佢以為我哋即刻會去播㗎嘛 你點樣去聯絡呢個人可以俾你去搜掠佢會帶你去搜掠佢嗰啲即係有香港冇 UFO 檔案喺度㗎呢 呢個完全係靠我哋現場渾身解數發揮我哋個魅力 即係去之前係未 冇㗎冇 㗎冇㗎我哋去到咁哇山長水遠嚟到啊見我哋兩個咁興奮啊乜都係影一大輪一路去一路行咁佢就係咁開門俾我哋入囉 即係平時我哋譬如有機會去羅茲威爾嘅博物館 未必會大開中門咁樣嘅， 唔會去， 唔會 嘅。直情佢係嗰個上面嗰層城，佢個 office 嗰邊嚟噶嘛，直情 office 同埋檔案部，咁佢完全唔公開 嘅。咁其實最 interesting 一樣咧，就係咧，你喺個檔案室裏邊咧，即係佢哋嘅圖書館嗰、個檔案櫃裏邊咧， 係啊， 就抄唔到有香港嘅report 嘅個案啊嘛，即係佢有世界各地嘅個案都有人 report 喺去嗰度啦，係咪？ 好似抄 到。但係你哋收尾咧，佢就有個人啱啱你哋去影嗰時咧，就有封信咧喺香港就寄咗去嗰度嘅，咁佢就現場阿雲海就淨錄住啦，呢啲唔使講啦，大家知道啦，雲海淨錄住啦。咁啊就係嗰個姓羅嘅，應該係阿羅嬸，你翻到嚟香港有冇揾佢咧？ 呢個係 Moon 負責嘅。 我谂冇乜下文，因为都唔会有冇印象 嘅，系嘛？即系 你唔记得咗啦，可能 我仲记得佢住喺呢一个窝打路度噶， 即系嗰封信嘅地址 系啦，嗰封信嘅地址喺窝打路度，佢喺窝打路度， 应该就冇 屋企嗰度见到啲不明飞行物体啊嘛，香港 系啦，点解唔记得去飞碟学会咧？嗰阵时 系啦，记咗喺嗰边，记咗喺罗斯威尔。 咁呢个 trip 系你停头先，你话你去呢个 trip 嘅目的达到咗未咧？你觉得？ 我覺得呢個望住唔係，因為咧，我覺得呢個 trip 其實真係，因為我哋首先開 攞咗啲咩翻嚟？ 唔係，我哋開頭最初係去咗呢個 Area 51嗰度地區先嘅，後來再休息咗一陣，再連續再去埋羅斯威爾嘅。咁但係咧，嗰陣時阿 Moon 咧就即係點形容咧？就係根本去到嘅時候，大家就一個獵奇嘅心態。多啲、但去到嘅时候就发现其实好多资料系我哋以前即系纯粹系单靠我哋而家香港睇到啲资料系冇嘅。 即系其实、我冇嘅。 冇嘅即系你一定要去到当地你要即系我冇諗过亲身去到反而仲有啲资料系完全之前系冇人提及过嘅。即系包括佢讲到嗰阵时嗰个 Dennis 啦即系嗰个 UFO 博物馆嗰个负责人啦。即係佢其中一個 UFO 專家啦，佢講到其實有四個可能性嘅一個墜毀地點啊嘛。咁呢啲完全即係你 普通资料上其实你只系得一个资料可以睇到噶嘛，咁佢四个仲每一个资料，即系每一个 crash site， 即系每一个所谓嘅聚集地点，佢有唔同嘅演绎，佢有唔同嘅解释，咁唔同嘅质人证，咁呢啲全部都系到时当时我哋去到先知咯。 嗯，呢、这个地方系即系一年365日都可以随时供候开放咁样啊。 啊，你可以咁讲嘅，不过你要花好长时间去咯， 就入唔到去佢嗰度咯。 你话档案室嗰度唔得，系即系佢纯粹系唔知嗰个，唔知点样无端端带我哋上去，真系。 我哋太热， 你扮记者啊嘛， 我哋搭躲咯。 你扮记者啊嘛，因为系 我哋冇扮啦。 嗰个地方真系好大，我哋好似行咗好耐， 影 极都影唔完。 嗯。 即一辣一辣好多嘅个案，差唔多 系有啲咩你系未见过嘅咧？ 谂到嘅 case 咧，佢哋都摆晒出嚟。 但系到即系当呢个博物馆有啲咩系你去到见到嘅时候咧？哇！呢个我真系未见过，有冇啲即系咁 surprising 嘅嘢？ 好多啲影带系未见过，佢哋真系有个房咧系不断 non stop 咁喺度播影带，即系一个飞碟戏院咁样啦。 嗯， 就系个博物馆嘅一部分咯。 嗯， 咁真系多到。但我哋都有百几盒啊，但佢哋真系唔知几多盒嘅数都。 哦，原来你哋有百几盒嘅， 我哋有百几盒嘅，有咩我哋冇？ 你哋屋企有百几盒？ 有，我哋有。 你哋一齐屋企嘅咩？ 唔系啦，先要咁讲啊！ 有啊，我话你哋屋企有，佢话系有啊，咁啊百几盒。云海成日都话得两盒。原来有百几盒，原来你哋就一齐屋企一齐有 啦，有啲演绎错误啊，梗系唔系咁嘅意思。 唔系我演绎错误，系你自己讲噶嘛。头先大家听到， 同埋咧，我要解释翻即系， 唔使解释啦，系啦，得啦，即系 OK， 快啲结婚。好，我哋听翻首歌翻嚟就进入阿 Moon 呢一个今日带俾我哋嘅一啲消息。 Lying in the depths of your imagination, worlds above and worlds below. The sun shines on the black clouds hanging over the domain. Even when you're feeling warm, the temperature could drop away like four seasons in one day.Smiling as the shit comes down, you can tell a man from what he has to say. Everything gets turned around, and I will risk my neck again, again. You can take me where you will, up the creek and through the mill.Seasons in one day. Blood dries up like rain fills my cup like four seasons in one day.Predictions, sleeping on an unmade bed, finding out wherever there is comfort, there is pain. Only one step away, like four seasons in one day. Blood. House 歌名叫做 Four Seasons in One Day. The boundary of this non-existent military facility is patrolled by non-existent security guards. Welcome area 51. I don't know what any of it means. I climbed in, I saw their yard, I saw their, This is something you do not talk about. What make glory about Bajay special? How further technology, which is, I'm sorry to say, far more advanced. 首先我要讲讲咧，就今日咧将会阿 Moon 带嚟嘅资料咧，系咧系非常咧系深奥噶，大家可能要上网听两次，即系先可以即系 catch 得晒。咁我睇嗰啲图啦，睇嗰啲图片，已经系讲到咧，即系咩 frequency 啊， 你应该要截停 下啲系好，即系 UFO 已经系即系好高深嘅行 业。系唔系？但我要补充翻头先咧，咪阿 Moon 讲喺个博物馆里边有个所谓嘅录室，24小时，即系总之一开门开始就播。播嗰啲带咧，其实我录咗少少俾你睇过嘅，系嗰啲咧。 系偷录嘅， 唔系咁。总之我哋喺博物馆有办法攞啦。咁之后咧，佢就系里边咧就访问咗差唔多当地所有嘅人证物证咧嘅人咧，即系当地居民嗰啲啦。无论即系佢哋，你睇落去真系纯粹系中意 UFO 嗰啲人先有兴趣睇，因为系全部系嗰啲人坐喺度冇嘢表情，就系讲翻嗰阵时听过啲咩嘢，见过啲乜嘢，或者见过佢 听目击过 系啦，唔系即系佢总之系罗斯威尔所有嘅人证嗰啲， 哦，佢录晒揾晒所有， 揾晒系啦，咁一不停喺嗰度播。咁当然佢哋可能唔识得演绎嗰个表达方式，你会觉得佢坐喺度好好闷咁，慢慢喺度讲讲，但其实即系叙述翻嗰阵时嘅事嘅啫。咁但系我哋喺罗斯威尔其实最，我觉得最精彩嘅咧，即系我唔知阿满系咪觉得最精彩咧，就 系 我哋后 来系噶啦，你可以代表佢讲。 得咁，我哋就后来去咗佢哋一个荒废嘅所谓罗斯威尔空军基地。咁 suppose 咧就所谓荒废就真系全部系冇人已经喺度啦，即系遗弃咗啦，冇用摆咗喺度。咁我哋就纯粹系想去揾一个所谓 Hangar 18啦，即系后来改咗名叫 Hangar 48，又改咗名叫 Hangar。 即系个基地， 嗰个唔系，嗰个系嗰个飞机库。 飞机库。 咁就曾经就话嗰个飞碟咧就系运咗喺嗰个飞机库度先嘅。咁我哋临尾嗰个站咧，临尾嗰个 point 咧就去到嗰个空军基地嘅飞机库。 睇下喺啲树林针得到啲残骸。 我其实想。我其实想点擒去睇下嘅，其实 你想擒入去嘅，即系好似你一个博物馆周围擒咁咯。 唔系，咁我谂下啫。咁但系咧，竟然系有一个人咧，即系我哋沿途系见唔到嗰架车噶。咁有一架即系小型 Jeep 咁样一架车咧嚟到，咁 系白色嗰啲 Jeep， 系啦系啦，类似啲啦。 因为佢嗰啲 Area 51嗰啲系嗰啲 Jeep 嚟噶嘛。 好似系啲高尔夫 甲 车咁样， 又唔系咁细，大好多。咁即系嗰个人系落嚟，系一个白人啦，当然戴住个牛仔帽咁样，行埋嚟就好恶咁问我哋：你喺度做咩？咁样， 我哋系嚟自亚洲电视，你话 唔系？咁阿 moon 就答得好好嘅，阿 moon 就 答无线，你答亚洲， 唔系阿 moon 就话。旅游区啊嘛，旅游区咪唔嚟得嘅咩？ 我哋好旅游。 系啊，咁我哋但系佢就好恶，咁就话唔得，呢度系唔俾你任何人嚟嘅，唔俾影相，唔俾做任何嘢。咁当然我哋照影相照拍嘅，但系佢就勒令我哋要离开。咁但系嗰一刻我就觉得好得意咯，即系你有一个罗斯威尔嘅荒废咗嘅基地，而你话俾我哋听呢个地方系冇任何秘密可言嘅，即系讲紧50几年嚟政府都系咁讲啦，美国政府都系咁讲。咁竟然我哋只不过系三个人去到一个，即系三个人仲另外仲有一个人啦吓，咁啊三个人，表达清楚， 即系一个扮编辑，一个扮摄影师，一个扮记者啊嘛， 系，咁就去到嗰个荒废咗嘅基地隔篱嘅荒废咗嘅飞机库，竟然有个人系跟踪咗我哋咁耐，嚟到去叫我哋勒令离开，咁嗰刻我就觉得，哇，真系此地无银三百两， 即系里边真系有嘢啦，可能更加， 即系啦，冇错啦。 即系可能系一个例咯，即系就算里边冇嘢，呢个系一个军事基地，你都唔可以随便嚟下。 但系因为系荒废咗而系有路通过去噶嘛，咁即系冇同埋冇任何个牌，即系佢唔系 Area 51动咗牌唔俾入，而系佢冇路障冇牌 ，suppose 任何人都应该入得。一个罗斯威尔一个出名嘅一个地方，竟然勒令我哋离开。咁之后我哋离开啦，我哋慢慢冇办法啦，即系死地气都要摆，即系走啦。 我仲记得我哋咧搵架车遮住佢，咁一路喺度仲偷拍住。 系啊，唔系咁，但系我又谂唔到就一路就算佢勒令咗我哋离开，我哋就上架车慢慢开始走。其实我哋嗰个系 last point 嚟嘅。咁竟然嗰架车系远远咁吊住我哋喺后 面，咁你走佢咪跟住 咯？咪就系话啦，吊住我哋后面咧，即系其实想佢想睇到我哋离开咗成个罗斯威尔市，咁佢先至走咯。咁但系喺我印象中，你谂下嘅话，即系当时我就谂，其实可能根本佢已经跟咗我哋好多日噶啦。咁只不过我哋去到个轻牙个地方嘅时候，突然间佢先。可能觉得事太严重啩，我唔知佢点解会觉得事太严重。 即系两个中国仔系咪真系想即系升上太空啊？ 即系由博物馆一路 攞料嚟， 即真係唔奇，因为嗰架车其实我都有印象，但我冇諗过佢会落车入嚟，即係 即係攞啲科技上太空啦，总之你就 啊我哋有啲咁嘅能力咩， 总之就走啊你叫你。 所以即係呢个系我自己阴谋论囉，即係我觉得呢个人做咩要咁 你太过分敏感啫。 真係唔系喎，真係觉得一个好严正地咁样叫我哋走喎、啊。反而我哋之前呢去到嗰个新墨西哥州嘅军事学校校院、啊、我哋乱行乱影都未有人赶过我哋。咁、啊、反而我哋去一个荒废咗嘅地方赶我哋。 你要飞几耐先去到洛斯威尔、 哦、我哋系由洛杉矶飞去呢、這个凤凰城，再转到去呢个 Albuquerque， 再 Albuquerque 揸车揸大概八个钟头。 嗯。 咁就去到㗎啦。 嗯。 都好复杂喎、 啊。吓吓，系啦，唔即系如果真系有心去嘅，当然其实就唔会太远啦。觉得即系呢个始终系一个如果中意研究 UFO 嘅地方嘅人，即系始终呢个真系圣地咯。 嗯， 同埋我冇谂过过咗咁多十年，其实仲有咁多人证，仲有咁多新嘅人证， 嗯， 仲有咁多嘅资料，甚至好似上次讲嗰个 Philip Caruso， 嗯， 咁连啊嗰个博物馆里边嗰个我哋访问嗰阵时咧，去到佢都讲到佢哋都同 Philip Caruso 死之前都有啲嘅接触、 嗯。好啦，咁大家咧收拾一下心情，筹备啦，就喺度听飞碟学会嘅创会主席。阿 Moon 咧就系讲解啲好吓好高深嘅 UFO 理论 ，OK？ 系咪咧？阿 Moon 究竟呢个世界系咪有呢个不明飞行物体咧？ 当然有啦，仲要唔好讲话信定唔信，而系嗰啲资讯、嗰啲证据咧多到咧，你如果用信定唔信呢个字咧，都几落后噶。 吓，咁应该系用咩字咧？ 就系研究下啲资讯，咁你识得点样可以将嗰样嘢当系？根本是存在咗去讲。 好啦，今晚其实阿 Moon 上嚟咧有一样嘢好 interesting 嘅，大家即系会吓会咁样嘅啫，就系讲呢个末日啦。咁啊由末日开始讲啦吓， 由末日大起啦。啊，咁我哋成日都讲话世界末日啦吓，就嚟到啦。 系咯，即系2012啊。 各个宗教都话我哋已经去到末世啦。咁啊就拣一个最明显嘅简单嘅讲，就系玛雅嘅话2012年系嘛，就系呢个新嘅纪元嘅开始。而在2012年的12月冬至，即是12月23号、应该是冬至，跟那个太阳的转轴有关的。在那一刻呢，就是他们写了几千年的历法，每一日或者每年发生的事，就是去到那一年呢他就不再写了。 他是不再写又或写不到呢？ 咁 即系意思系佢有啲人嘅演绎咧，就系话佢哦已经见唔到个天空啦、已经系漆黑一片啦，所以咧就写唔到落去啦。 嗯， 但如果你几千年前去写每年嘅嘢，写到去4021年你就唔写啦。 嗯， 咁即系呢个已经系一个好简单嘅一个信息喺度，即系梗系有啲嘢啦。点解会拣嗰年？唔系嗰年，唔系晏一年， 同埋嗰一日准确度系12/23 啊， 真系 应该系同个冬至有关。 嗯嗯。 咁其实成件事咧就唔系真系末日嘅，而系好多嘢咧，我哋用一个绝对科学嘅方法去讲啦吓，就系咧呢个其实系同呢个频率同磁场有关，同地球嘅基频同埋磁场有关。 吓、啊，基频系啲即系咩事项嚟嘅咧？ 基频就系一个共鸣嘅频率。嗱，地球而家个基频咧，喺咁多千年嚟咧， 即系我哋系人类耳朵系听唔到呢个基频嘅，系嘛？即系佢又系你话你一讲频率就啲嗰啲 嗰啲 frequency 嘅嘢啦， 就系喺呢个宇宙。 地球嘅基频咧，不嬲咧都系八嘅。 啊，即系话呢个系， 即系一秒钟咧 个 volume 系嘛？呢个系 一秒钟咧，佢就会上落嗰个波幅系八次。 嗯， 咁嗰个 系咩嚟嘅咧？即系呢样嘢系咩嚟嘅咧？ 即系嗱，如果一秒钟我我八下，咁样系一秒。咁样呢个就系嗰个频率咯，呢个就 系 地。 咁系一个声，亦或一个电， 一个脉动，一个脉动。 唔系，即系你讲紧应该系地球天然嗰个系咪 frequency？ 系啦，地球成个地球之母呢个 Mother Earth 咧系有个脉动嘅。其实所有嘢都有一个频率嘅。 嗯。 咁地球呢个基频咧就系八个 Hertz， 即系一秒钟会 fluctuate 八下。 嗯。 咁而呢个基频咧喺过去嗰十几廿年系突然间咧系高速急升攀升，咁就去到成九啊，去到八啊九啊咁。 但 系 呢个基频系个作用系咩？即系保持星球与星球之间距离啊，因为系个作用系咩？ 呢样嘢咧就好神奇嘅，点讲咧就万物都系万物皆系频率 ，everything 都系 frequency。 嗯， 咁其实咧。一个 frequency， 一个频率再 hold 住另一样嘢，譬如我哋成个人咧系有一个频率，跟住每个器官咧就喺呢个频率同呢个成个人嘅频率嘅和谐嘅另一个频率里边， 譬如个头， 我见到 Jason 开始迷茫添。 点讲咧？啊，简单啲讲咧，即系成个人咧， 即 系有 听落系觉得系完全唔关马牙嘅末日咯，好似奶，直直系咦？你咪带我游紧花园啊？ 应该话每样嘢都有限率嘅。咁、啊、而成个人呢、每个细胞每个组织每个系统都有唔同嘅频率，但係佢哋全部都和谐嘅、所谓和谐就佢哋可以系共振㗎啦，即勉强咁讲啦。咁、但係呢去到2012年嗰陣时呢，应该啲人估计呢就因为地球嘅基频係升得咁快，由 8Hz 呢喺呢几十年咗就升到去九点几，系好快嘅，因为宇宙成几千万年都系一瞬间咋嘛，等于咁嗰二十年算系乜嘢啫，咁升得咁快。咁但係其实好多人都避开唔去讲嗰样嘢，因为佢哋都一讲就讲到去话咁即係有事啦，但我哋系控制唔到，我哋个科技亦都帮唔到呢件事，不如唔好讲落咁算啦，冇搞到大家咁惊恐啦。即係唔好搞到大家咁惊恐啦，既然大家都唔明系乜嘢咁。 因为而家真係老实讲，我即係唔系话即係你讲，系即係就算呢个字呢基频呢，即係唔明系咩嚟，即係唔会知道即係我哋地球而家震緊或者系咪震緊呢，因为一个音频呢，因为一个电波嚟嘅呢，咁有咩用呢，呢样嘢唔知㗎嘛。 好啦，咁又讲返呢个13点解系不长 嘅。知唔知答緊呢个 Dennis 嗰啲 呀？即係你问我你嚟自边个电台香港呢就有三个电台嘅。 开始已经系开始 get 到阿妹嗰啲犀利啦。 咁呢去到2012,suppose 呢个12月23嗰日呢，唔好由嗰日啦，慢慢会去到呢个地球嗰个频率呢会由8系攀升到13嘅。 唔系即系你即系就算佢嘅频率攀升到1333都冇意思，因为唔知个嘢咩嚟㗎嘛。 咁、但又讲返地球嘅磁场啦。地球嘅磁场呢喺2000年啦，即系耶稣佛陀嘅年代同而家相比呢，就是、我哋系跌咗三分一嘅。即系当年如果个磁场系3呢 ,300 啦下档，咁而家呢就变咗200，即系唔见咗三分一嘅。咁有好多呢啲古老宗教嘅讲法啦，甚至而家有啲科学都开始接近，系可以证实到古时嘅古智慧讲呢，就係磁场越重呢，磁场就好似啲浆糊咁，好似空气嘅浆糊。磁场越重呢，你諗嘅嘢呢就越难改变，成个世界系越难改变，同埋你諗嘅嘢唔会即刻显现到出嚟。如果喺一个磁场零嘅地方呢，你諗嘅嘢会即刻出咗嚟嘅。 点解呢？ 呢样嘢咧就好难再深入去解，好难深入去解。假定呢样嘢， 阿云海解一解不如？ 我唔解住啦，等阿妹讲完先啦。唔系，即系其实佢而家， 唔系你要， 我而家系个科学版去解释玛雅嗰个2012、2023。 佢想分排 step by step 去讲而家地球嘅现象变化紧，即系包括佢而家就算南北极嘅磁场，即系以前都讲过啦，即系北南北极开始跳跃噶嘛，即系而家唔系即系南 对调。 喂，唔係，即係而家講緊未對調噶嘛，即係而家北極嗰、那個北極磁都係北極嗰邊，可能但係跳躍緊嘅，即係跳躍得好快嘅，即係個 點喐緊， 喐緊嘅。咁呢個亦都係肯定咗嘅。咁南極嗰個磁場， 唔係即係我意思個點解嘅先咧，係你個磁場跳躍咧係會導致乜嘢咧？即係譬如你係導致個地球咧係會越嚟越近太陽嘅， 唔 係或者係， 所以阿 Moon 佢其實。你要快，你要快少少讲，啲人唔 get 到啊！唔系，因为吓你讲， 我系代表啲人嘅， 系嘛？我知道，我代表啲唔系人嘅。简单一句讲晒咧，就系地球嘅磁场咧，去到一个零嘅位，去到你哋话世界末日嗰阵时系，系一个零磁场，而系高频嘅位。 即系所谓 zero point 啦， 系啦，所谓你哋 即系如果系你话零磁场咧，咁即系我哋而家，譬如我见到云海喺边度，咁佢就云海就出现咗喺嗰个地方咁嘅意思，即系我谂嘅嘢，我脑电波已经实现咗喺眼前啦。 其实阿温头先演绎方式就系话，其实佢而家地球去紧一个阶段，就是可能南北极嘅磁场开始消失啊。即系慢慢去到一个所谓消开嘅时候， 消失咗之后系会 系。其实我哋而家讲咗两样嘢，讲紧频率同埋磁场，咁啊个频率都未讲完。 咁你快啲。 Okay.咁啊，频率呢，人嘅譬如人嗰个脑电波呢，如果人系喺 8Hz 嗰时呢，就系 Alpha 波状态。Alpha 波系一个朦胧昏睡嘅状态。如果去到 13Hz 系较为接近人嘅 Beta 波嘅状态。Beta 波就系我哋日头醒咗打字返工讲嘢嗰个状态。 唔最行 嘅。咁系啦。咁整体嚟讲呢，地球系由 8Hz 呢 是一个昏睡状态，人的昏睡状态啦，去到一个清醒状态，即是整个地球来讲都是苏醒的。即系一啲， 即系啲嘢可能会爆。 系啦，系一啲好半宗教新纪元嗰个讲法，就系个地球系苏醒紧噶嘛。 咁即系苏醒紧，可能里边啲嘢就会开始 burn 之后就爆出嚟。 因为 开始系咪多会系多海啸啊，或者系多地震啊？ 唔系， 会唔会系呢啲嘢咧？ 喺地球同地球上嘅生物，佢个意识都开始会清醒复苏。而家我哋你可以话我哋行尸走肉，即系 in a way 我哋系可以咁讲。 唔系，即系我知你话地球苏醒咗意思，佢苏醒咗，佢唔系起身话喂 我想 是不是那个 是地壳啊？为什么？即是刚才讲到世界末日那样 的。是不是因为它苏醒了，所以其实苏醒的意思就是等于譬如它的火山会爆发，地震会更加频繁，海啸会劲一点，所以就导致整个世界末日了。 不是，是到那时候呢，地球整个地球的意识和地球上面的人或者智慧生命，即是我们那个意识是有能力可以很攀升到一个更加清醒的状态。 咁即系会点咧？ 咁又嗱，咁啊讲完呢忽咧，我哋就要讲磁场啦。 唔系咁，即系你明？ 不如你简单啲，即系你以前做咗俗语讲，阿妹以前嗰时讲到俗语啊嘛，个地球迟啲要升班啊嘛。 系啦，其实我哋想讲呢样嘢啦。 不如啲简单啲嘅词汇。 唔系咁，升班嘅意思系即系， 我想大家听。 或者我哋去到第二个空间，去到一个咧，如果系磁场低，磁场系零。高频低磁的时候呢，我们整个世界呢那个物质的组织、或者整件事呢都会变 的。那现在哪个证实到我们的 地球？我们这样变法呢，就是简单地讲，有些人就说我们去第二个空间、其实我们想用磁动、磁场和频率来去解释去第二个空间、 但现在哪个走出来说就是个地球的频率是去到八呢？ 呢啲地质学好简单嘅嘢嚟噶， 即系呢啲系 confirm 好硬兜兜嘅科学证据嚟噶， 系咁， 系一定系由八最近去到九点嚟，系啦， 发生咗。 呢啲系好硬兜兜嘅科学数据嚟噶，咁就算地球个磁场都系，而我睇完一本书先知咧，地球嘅磁场系每好似个天气报告天气图咁，有高压脊低压槽噶，咁啱啱咧高压脊嘅地方就系一啲都几唔自由、冇得变嘅地方，例如中国啊。西非啊咁，而啱啱低压槽嘅地方系一啲思想都几自由嘅地方，例如欧洲啊咁，呢个系巧合啦。咁其实我系想讲咧，就原来地球嘅磁场咧，都系每二千年咧就会环绕一圈，兜一圈翻翻嚟。咁仲有 去翻 个原本嗰个位咁样，兼且咧。地球的南北极呢，其实在过去那450万年来呢，是南北极对调了成14次那么多。即是你说 那都没事吧， 南北极南北极 即是而家个北极将来可以是南极的。 是啊， 即是 在磁场。 即是不是地理位置啊，磁场。 即是不是夠雪突然间去了南极北极那些，不是即是个 磁场。 但是嗱，佢即是你刚才说转了14次，但是地球都不是发生了有些什么大变动的事呢？ 即其实我想 Jason 是想知道为什么会末日咯，导致、 啊。即大家都最想知道是为什么我们会无端端个地球没了呢，或者去了第二个空间是怎样去呢，为什么呢？ 又讲到另一个真奇啦。咁啊，玛雅同埋另一啲古文明咧都讲过，我哋其实有一个26000年嘅周期嘅。咁但系去到每1300年咧，我哋就话较为接近宇宙嘅一啲高能量嘅地方。而另外嗰1300年咧，就呢个圈咧走翻出嚟，就离开呢个高能量嘅地方。咁我哋每咁样接近高能量嘅地方咧，我哋就会清醒嘅，我哋会瞓醒。咁我哋离开嘅时候咧，我哋就开始系熟睡翻，我哋个意识又瞓翻着。咁我哋 即系全球嘅人类系懒惰开始嘅意思。 我哋个意识系瞓着，而家我哋个意识系瞓着噶。如果唔系都会搞成咁样啊！ 即系愚昧嘅意识咯， 即系而家嗰啲人咁，即系好多国家国说都话，我哋而家地球喺呢时喺呢刻咧，就喺呢个26000年呢个周期里边咧，系啱啱去到咧系最混乱嘅时候，系开始。过咗呢段混乱时间就开始复苏翻醒，咁所以而家系好乱啊！ 但系混乱系人为噶嘛？ 啊，你觉得系人为？应该都系啦。 唔系，而家越讲越乱，点解咧？唔系，即系我谂，可能咧个意思就系话啦，即系冇错，即系人而家嘅世界乱，可能因为人嘅意识其实根本就系、是。 低啊！即系根本我哋发明嘅武器就系为咗毁灭自己噶嘛。 嗯、 我哋住喺个同一个地球噶嘛。咁我哋拥有嘅系全世界最多嘅毁灭自己族群嘅种。 即系即系咯，即系我问。 所以我哋嘅意识系低咯。 我就系想知道，即系佢话阿 Moon 头先话咧，嗰、那个个频率系去到八啦，可能会去到零啦， 去到冇啦。 啊，由八去十三。 啊，去十三啦，或者即系 whatever 嗰个咩生咩咩 频率，磁场去到零啦 咁样。咁去好啦。我当呢样嘢系即系会发生，系睇真嘅。 嗯， 好啦，咁去到零之后，系咪所有人突然间系 invisible 咗咧？即系咪变咗 dematerialize 咗，冇咗啊？成个地壳上嘅嘢都冇晒。 這個、呢个咧又讲翻呢个金字塔里边嗰个 King Chamber 咧，佢哋就系做模仿2000年后嗰个零磁场同高频嗰个境界。咁啲人就修炼、修炼，就跟住就即系佢经过一段好长嘅修炼，入唔同嘅庙，修到最后嗰几级咧，就入去金字塔个 King Chamber 个帝王嗰、那个嗰、那个密室。咁就坐喺里面瞓喺嗰个好似棺木嘅位呢，其实嗰个位系订咗系咁，佢哋做咗一啲科技喺度呢，一瞓低之后你系会经验到嗰个零磁场同埋高频，就而家2012年12月会将会感受到嗰个境界。咁喺嗰个境界你諗乜都会显现㗎。 显现嘅意思 系，就是你如果系有恐惧咧，你可恐惧嘅嘢会走出，就好似耶稣去到沙漠，佢要面对佢自己嘅魔鬼，佛陀都会喺菩提树顶咩，又会面对翻佢自己。个恐惧显现咗出嚟。 即系如果讲白啲，阿妹意思系咪即系话咧？即系如果去到嗰个位嘅时候咧，其实人嗰个意识层面就去 你唔得咧，你系你俾你自己个恐惧消灭噶，系啊。 即系呢个系咪有发生过，令到你咁深信咧？你喺眼前好坚定。 呢啲系一啲好修为嘅人嗰啲理论嚟噶啦。 嗯， 几通街都系噶啦，唔系我自己嘅理论嚟嘅。 嗯， 咁、 嗯、 但系咧。竟然是我们说好佛家那些修为讲的东西呢，在古埃及呢是有一套这样 的修炼方法，他们叫Left Eye of Horus 和 Right Eye of Horus。 Horus 是一个埃及的神，他说训练 一堆的修为是叫左眼，一堆的修为叫右眼，到最后他是入了埃及那个金字塔里面，睡在这个位置，如果你是完全没有恐惧你才入得去，如果不是你自己显现出来的恐惧是会消灭了你的。而这一刻你睡在那个位置，那里零磁高频咧，零磁场同埋高频嗰个境界，就系2012年12月23号我哋会去嘅嗰个境界。咁喺嗰一刻，如果我哋系好多恐惧咧、我哋 即系呢个系又系自己。呢、這个又系你头先所讲嘅 scientist 就 confirm 嘅一个 fact 嚟嘅。 呢个理论咧系当然科学家啲硬兜兜科学家就唔敢完全支持啦。但系一啲灵修嘅人咧，咁有好多都系科学家出身。其实我呢套咧就系、是、一个。电脑兼地质学家嘅，甚至系同 NASA 做过工、做过嘢嘅一个人，而佢亦都系一个灵修人，咁佢自己写翻呢啲理论。但系呢啲理论系同以前嘅印第安人啊、一啲古智慧，甚至系新纪元里边一啲理论咧，完全系都几大家吻合嘅。 嗯，好，咁我哋停一停先。 Like endless rain into a paper cup. They slither wildly as they slip away across the universe. Pools of sorrow, waves of joy are drifting through my opened mind, possessing and caressing me. Wind inside a letterbox, they tumble blinded as they make their way across the universe. Jackaroo. Jerusalem undertake the painstaking work of piecing together bits of ancient biblical scrolls found in a mountain cave near the Dead Sea. Over a period of 200 years, Papa J's special. The last great battle between the forces of light and the forces of darkness. 我相信咧，即系头先我亦都问咗阿金啦，即系佢明明白咩叫做即系突然间喺呢个世界上去咗另外一个境界咧，即系有啲人画漫画，佢话我而家去咗另外一个境界，即系画得今日特别靓啲，或者 Michael Jordan 射波今日去咗第二个境界，因为我连续入咗13球呢个三分，即系咁样咁系嘛？咁阿 Moon 你所讲嘅即系去咗第二个境界，系即系话2012年嘅12月23日，大家会去另外一个境界，咁系咩境界啫？ 我都记得我以前写都话咧，地球系星饭。咁我哋头先吓散咗咪时都话啦，其实就唔系话去咗另一个地方，即系唔系讲话佢一个距离由 A 点去到 B 点，而系你根本坐喺度就可以去咗第二个时空，去咗第二个境界啦，系嘛？即系日常用语啲讲。咁我点样解释呢样嘢咧？譬如即系举一个好好嘅例子，就系有一个个案咧，嗰、那个 contactee 即系第三类接触个主角啦，咁佢上咗个飞碟上面咧。咁个外星人呢，我简单啲讲就係佢哋嗰个飞碟係坐喺个草地咁啦，坐喺个山上面。佢就有一个好简单嘅掣啦，一个圆掣，就好似你哋啲闹钟啊咁就扭佢嘅啫。咁假设佢就即解释俾佢听，我而家呢个就係飞碟嘅磁场，唔係个频率。我如果将个频率较高啲呢，我就会去咗第二个时空㗎啦。咁佢出面睇啦。 即係咪即係佢话 flip dimension 嗰、那个即係。 佢将成个飞碟连埋里面嘅仪器同人咧，将佢个频率提升。譬如而家个频率系啱啱好系 fit 到喺呢个时空，地球坐喺呢个时空俾地球人见到嘅呢个频率，俾你嘅眼见到嗰个频率。咁如果佢就话佢将呢个掣咧较高啲，咁、那个飞碟系冇飞到，但系佢就系喺个大玻璃前面咧，就已经见到咧自己已经唔系再坐喺个山上面啦，系可能去咗深海啦。喺呢个频率嘅话，那个飞碟嗰个位咧就喺个深海，跟住佢又再较高啲，咁佢又见到自己可能系悬浮喺紧天空里边，咁再较高啲，佢又去咗第二个位，即系话佢喺唔同嘅频率咧，佢根本就系处于唔同嘅嗰个地方嘅唔同嘅世界嘅地方。咁即系嗰个 point 咧就系、是。那个飞碟由头至尾是没有动过的，因为个频率不同了，它就已经去了不同的时空的不同的点了。咁呢个就係2012年我哋会升班，我哋唔会喐㗎，我哋就咁坐喺度。 即係我哋唔会冇，我哋冇生命危险嘅。 冇嘅，我哋会去咗第二个时空，就咁坐喺度去咗。 即係其实真係讲緊呢个世界嘅末日啫，係咪？即係我会去到另一个世界嘅意思。 是啊，即係呢个时空嘅末日啦，咁讲就好啱啦。 嗯，即係唔使火山爆发嘅。 都唔明啊。阿金你明唔明啊？阿金都 话咦，佢几深喎呢一堂。呢一堂我哋都升班。 咦，咁阿妹有冇啲白啲㗎？ 因为嗰啲譬如呢，但係狗听嘅嘢同人听嘅嘢即係 非常之都唔同 啦，係咪即係讲緊嗰啲嘢。 喂，唔好话啲观众係狗㗎吧，吓死我。 唔係啊，即係我意思真係 动物 嘅 听到非常之即係低频。 係咪咁嘅意思，即係咪咁嘅意思啦，即係。 唔同嘅耳仔嘅结构，当然听到唔同嘅嘢。不过呢个好似唔同我哋个 point， 好似 系嘛，唔系咁啊。即系我意思嗱，譬如有一个嗰啲超低音，系、低音到人类系听唔到，我听唔到超低音，但可能狗嘅耳仔系听到个超低音，所以佢会吠。 我谂阿 Moon 嘅意思即系可能系话， 即系嗰啲频率嗰啲直情唔知系会点。 唔系假，即系我睇我演绎得啱唔啱啦吓，我唔知啦。即系如果头先阿 Moon 所讲，即系可能每一个物质上系有特定嘅一个频率，一个频率嘅变迁咧，就系佢等于嗰个地方嘅处境变迁，系咪啊？即系可能去到2012年嘅12月23号，可能就个频率变咗嘅时候咧，呢班人或者处喺呢个地方嘅物质嘅人类咧，就会去变迁咗去另一个空间，系咪咁意思咧，阿 Moon？ 应该都可能， 咁啊，阵间我哋咧10点等大家伸一伸啲颈先。我见到阿金姐啲颈要落。